第34回，魔王巧算困心猿，大圣疼那片宝贝。却说那两个小妖将那假葫芦拿在手中，睁看了一会儿，忽抬头不见了行者。灵力虫道：“ 啊哥，神仙也会打诳语，他说换了宝贝，赌我等成仙，怎么不死就去了？” 惊喜鬼道：“ 我们相应便宜的多了，他敢去的成，拿过壶来等我装着天，也试验试验看。” 真个把葫芦往上一抛，扑的就落将下来。慌得个灵力虫道：“ 怎么不装不装，莫是孙行者假变神仙，将假葫芦换了我们真的去呀？” 惊喜鬼道：“ 不要胡说，孙行者是那三座山压住了，怎生得出？拿过来等我念他那几句咒装了看。” 这怪也把葫芦望空丢起，口中念道：“ 若有半声不肯，就上凌霄殿上动起刀兵。” 念不了，扑的又落将下来。两妖道：“ 不装不装，一定是个假的。” 正嚷处，孙大圣在半空里听得明白，看得真实，恐怕他弄得时辰多了，紧要处走了风讯，将身一抖，把那变葫芦的毫毛收上身来，弄得那两妖四手皆空。惊喜鬼道：“ 兄弟拿葫芦来。” 灵力虫道：“ 你拿着的，天呀，怎么不见了？” 都去地下乱摸，草里胡寻，吞袖子揣腰间，哪里的有。二妖吓得呆呆怔怔的道：“ 啊，怎的好怎的好，当时大王将宝贝赋予我们，叫拿孙行者，今行者既不曾拿得，连宝贝都不见了，我们怎敢去回话，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，怎的好怎的好。” 灵力虫道：“ 哎，我们走了吧。” 惊喜鬼道：“ 我哪里走？” 灵力虫道：“ 不管往哪里走吧，若回去说没宝贝，断然是送命。” 惊喜鬼道：“ 不要走，还回去。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，我退一句在你身上，你若肯将就留得性命，说不过就打死，还在此间，莫弄得两头不着。去来去来。” 那怪商议了，转步回山。行者在半空中见他回去，又摇身一变，变作苍蝇飞下去，跟着小妖。你道他既变了苍蝇，那宝贝却放在何处？如丢在路上，藏在草里，被人看见拿取，却不是劳而无功，他还带在身上。带在身上啊，苍蝇不过豆粒大小，如何容得？原来他那宝贝与他那金箍棒相同，叫做如意佛宝，随身变化，可以大可以小，故身上亦可容得。他应的一声飞下去，跟定那怪，不一时到了洞里。只见那两个魔头坐在那里饮酒，小妖朝上跪下，行者就盯在那门柜上侧耳听着。小妖道：“ 大王。” 二老魔既停杯道：“ 你们来了。” 小妖道：“ 来了。” 又问：“拿着孙行者否？”小妖叩头不敢声言。老魔又问，又不敢应，只是叩头。问之再三，小妖伏伏在地：“ 吃小的万千死罪，吃小的万千死罪。我等持着宝贝走到半山之中，呼吁着蓬莱山一个神仙，他问我们哪里去，我们答道拿孙行者去。那神仙听见说孙行者，他也恼他，要与我们帮工，是我们不曾叫他帮工，却将拿宝贝装人的情由与他说了。那神仙也有个葫芦，善能装天，我们也是妄想之心，养家之意，他的装天，我的装人，与他换了吧。原说葫芦换葫芦，灵力虫又贴他个净瓶， 谁想他仙家之物进不得凡人之手，正誓言出就连人都不见了，万望饶小的们死罪。 老魔听说暴跳如雷道：罢了罢了，这就是孙行者假装神仙骗红去的。那猴头神通广大，处处人熟，不知哪个毛神放他出来便去宝贝。二魔道：兄长息怒，颇耐那猴头找人无理，既有手段便走了也罢，怎么又骗宝贝？我若没本事拿他，永不在西方路上为怪。老魔道：怎生拿他？二魔道：我们有五件宝贝，取了两件，还有三件，勿要拿住他。老魔道：还有哪三件？二魔道：还有七星剑与芭蕉扇在我身边，那一条黄金绳在亚龙山亚龙洞老母亲那里收着呢，如今差两个小妖去接母亲来吃唐僧肉，就叫他带黄金绳来拿孙行者。老魔道：差哪个去？二魔道：不差这样废物去。 将精细鬼、机灵虫一声喝气，二人道： 造化造化，打也不曾打，骂也不曾骂，却就饶了。 二魔道： 叫那常伴随的半当巴山虎、倚海龙来。 二人跪下，二魔吩咐道： 你却要小心。 巨应道： 小心。却要仔细。 巨应道： 仔细。 又问道： 你认得老奶奶家吗？ 有巨应道： 认得。你既认得，你快早走些，到老奶奶处躲到拜上，说请吃唐僧肉呢，就带着黄金绳来，要拿孙行者。 二怪领命急走，怎知那行者在旁已听得明白，他展开翅飞将去，赶上巴山虎钉在他身上，行径二三里就要打杀他两个。有厮道： 嘿嘿，打死他有何难事？但他奶奶身边有那黄金绳，又不知住在何处，等我且问他一问再打。 好行者应的一声躲离小妖，让他先行有百十步，却又摇身一变，也变作个小妖，戴一顶虎皮帽子，将虎皮裙子倒插上来勒住，赶上道： 走路的等我一等。 那倚海龙回头问道： 你是哪里来的？ 行者道： 好哥呀，连自家人都认不得了。 小妖道： 我家没有你。 行者道： 怎么没我？你再认认看。 小妖道：免生免生，不曾相会。行者道： 正是，你们不曾会着我，我是外班的。 小妖道： 外班长官是不曾会，你往哪里去？ 行者道： 大王说差你们二位请老奶奶来吃唐僧肉，叫他就带黄金绳来拿孙行者，恐你二位走得缓，有些贪玩误了正事，又差我来催你们快去。 小妖见说的海底眼，更不疑惑，把行者认作一家人，急急忙忙往前飞跑，一气又跑了八九里。行者道： 腿走快了些，我们离家有多少路了？ 小怪道： 有十五六里了。 行者道： 还有多远？ 倚海龙用手一指道： 五林子里就是。 行者抬头见一带黑林不远，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里外，却立定步让那小怪前走，即取出铁棒走上前，找脚后一刮，可怜忒不禁打，就把两个小妖刮作一团肉饼，却拖着脚藏在路旁深草窠里，即便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脚变，就变作个巴山虎，自身却变作个倚海龙，假装做两个小妖，竟往那压龙洞请老奶奶。这叫做七十二变，神通大， 植物藤那手段高，三五步跳到林子里，正找寻处，只见有两扇石门半开半掩，不敢擅入，只得羊叫一声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早惊动那把门的一个女怪，将那半扇开了，说道：“ 你是哪里来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我是平顶山莲花洞里差来请老奶奶的。”那女怪道：“ 进去。” 到了二层门下，闪着头往里观看，又见那正当中高坐着一个老妈妈，你道她怎生模样？但见雪鬓蓬松，星光晃亮，脸皮红润，皱纹多，牙齿稀疏，神气壮，貌似菊残双梨色，形如松老与鱼眼，头缠白链攒丝帕，耳坠黄金嵌宝环。孙大圣见了不敢进去，只在二门外捂着脸拖拖的哭起来。你道他哭得怎的？莫成是怕他？就怕也便不哭，况且哄了他宝贝，又打杀他的小妖，却为何而哭？他当时曾下九鼎油锅，就叠了七八日，也不曾有一点泪，只为想起唐僧取经的苦恼，他就泪出痛肠，放眼便哭，心却想到： 哼，老孙计奸手段，变作小妖来请这老怪，没有个直直的站了说话之理，一定见他磕头才是。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，只拜了三个人：西天拜佛祖，南海拜观音，梁界山师父救了我，我拜了他四拜，为他十岁六夜连肝肺，用尽三毛七孔心，一卷经能值几何？今日却叫我去拜死怪，若不跪拜，必定走了风讯，苦啊！算来只为师父受困，故使我受辱于人。到此际也没及奈何，撞将进去，朝上跪下道：“ 奶奶磕头。” 那怪道：“ 我儿起来。” 行者暗道：“ 呵呵，好好好，叫得结实。” 老怪问道：“ 你是哪里来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平顶山莲花洞，蒙二位大王有令，差来请老奶奶去吃唐僧肉，叫带黄金绳，要拿孙行者呢。” 老怪大喜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好孝顺的儿子。” 就去叫抬出轿来。行者道：“ 我的儿啊，妖精也抬轿。” 后壁厢既有两个女怪抬出一顶香藤轿，放在门外，挂上青绢帷幔，老怪起身出洞，坐在轿里，后边有几个小女怪捧着简装，端着镜架，提着手巾，拖着香盒，跟随左右。那老怪道：“ 你们来怎的？我往自家儿子去处，瞅那里没人服侍，要你们去献擒他嘴，都回去关了门看家。” 那几个小妖果俱回去，只有两个抬轿的。老怪问道：“ 那差来的叫做什么名字？” 行者连忙答应道：“ 他叫巴山虎，我叫倚海龙。” 老怪道：“ 你两个前走，与我开路。” 行者暗想道：“ 可是晦气，经道不曾取得，且来替他做藏奴。” 却又不敢抵抗，只得向前引路，大四声喝起。行了五六里远近，他就坐在石崖上等候那抬轿的到了。行者道：“ 略歇歇如何？压得肩头疼啊。” 小怪哪知什么诀窍，就把轿子歇下。行者在轿后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，变作一个大烧饼抱着啃。轿夫道：“ 长官，你吃的是什么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不好说，这远的路来请奶奶，没些赏赐，肚里饥了，原带来的干粮， 等我吃些再走。 教父道： 罢歇，我们吃吃。 行者笑道： 哈哈，来嘛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计较。 那小妖不识好歹，围着行者分起干粮，被行者撤出棒，着头一抹，一个荡着的打得稀烂，一个擦着的不死还横。那老怪听得人哼，轿子里伸出头来看时，被行者跳到轿前，劈头一棍打了个窟窿，脑浆迸流，鲜血直冒。拖出轿来看出，原是个九尾狐狸。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造孽畜，叫什么老奶奶？你叫老奶奶， 就该称老孙做上太祖公公事。 好猴王把他那黄金绳搜出来，拢在袖里，欢喜道： 嘿嘿，这破魔纵有手段，以此三件宝贝姓孙了。嘿嘿嘿嘿， 却又把两根毫毛变作巴山虎、倚海龙，又把两根变作两个抬轿的。他却变作老奶奶模样，坐在轿里，将轿子抬起，进回本路。不多时，到了莲花洞口，那毫毛变的小妖聚在前道：“ 开门，开门！” 内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道：“ 巴山虎、倚海龙来了。” 毫毛道：“ 来了，你们请的奶奶呢？” 毫毛用手指道：“ 那轿内的不是。” 小怪道：“ 你借住，等我进去先报。” 报道：“ 大王，奶奶来了。” 两个魔头闻说，即命排香案来接。行者听得安息道：“ 嘿嘿，造化，也轮到我为真了。我先变小妖去请老怪，磕了他一个头，这番来我便老怪是他母亲定行四拜之礼，虽不怎的，好到也赚他两个头。” 好大圣下了轿子，抖抖衣服，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。那把门的小妖把空轿抬入门里，他却随后徐行，那般娇娇赤赤，扭扭捏捏，就像那老怪的行动径自进去。又只见大小群妖都来跪接，鼓乐萧哨，一派响亮，博山炉里皑皑香烟。他到正厅中南面坐下，两个魔头双膝跪倒，朝上叩头，叫道：“ 母亲，孩儿拜揖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儿起来。” 却说猪八戒吊在梁上，哈哈的笑了一声。沙僧道：“ 呵呵，二哥好啊，吊出笑来也。” 八戒道：“ 兄弟，我笑中有故。” 沙僧道：“ 甚故？”八戒道：“我们只怕是奶奶来了就要争吃，原来不是奶奶，是旧话来了。” 沙僧道：“ 什么旧话？”八戒笑道：“呵呵，弼马温来了。” 沙僧道：“ 你怎么认得是他？” 八戒道：“ 弯道腰叫我儿起来，那后面就举起猴子尾巴，我比你吊得高，所以看得明。” 沙僧道：“且不要言语，听他说什么话。”八戒道：“ 正是正是。” 那孙大圣坐在中间问道：“ 我儿请我来又何事干？” 魔头道：“ 母亲啊，连日等少礼，不曾孝顺的，今早与兄弟拿的东土唐僧不敢善吃，请母亲来献献生，好张玉母亲吃了延寿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我儿唐僧的肉我倒不吃，今天有个猪八戒的耳朵甚好，可割将下来整治整治我下酒。” 那八戒听见慌了，道：“ 早问的，你来为割我耳朵的，我喊出来不好听啊。” 咦，只为呆子一句通情话，走了猴王变化的风。那里有几个巡山的小怪，把门的众妖都撞将进来，报道：“ 大王，祸事了，孙行者打上奶奶，他撞来也。” 魔头闻此言，哪容分数， 撤七星宝剑往行者劈脸砍来。 陶大圣将身一晃，只见满洞红光欲先走了。似这般手段着实好耍子，正是那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，唬得个老魔头魂飞魄散。众群惊，誓指摇头。 老魔道：“兄弟，把唐僧与沙僧、八戒、白马行李都送还那孙行者，闭了试问之门吧。” 二魔道：“哥哥，你说哪里话？我不知费了多少辛勤施这计策，将那和尚都射进来。如今似你这等惧怕孙行者的诡谲，就去送去还他。真所谓畏刀必剑之人，岂大丈夫之所为也？你且请坐勿惧。我闻你说孙行者神通广大，我虽与他相会一场，却不曾与他比试。取披挂来，等我寻达交战三合。假若三合胜我不过，唐僧还是我们之师；如三战我不能胜他，那时再送唐僧与他未迟啊。” 老魔道：“贤弟说的是， 取披挂。” 众妖抬出披挂，二魔结束七整，执宝剑出门外，叫声：“ 孙行者，你往哪里走了？” 此时大圣已在云端里，闻得叫他姓名，急回头观看，原来是那二魔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头戴凤盔切蜡雪，身披战甲黄冰铁，腰间带是蟒龙筋，粉披靴腰梅花褶，颜如贯口活真君，貌比巨灵无二别。七星宝剑手中擎，怒气冲霄威烈烈。 二魔高叫道：“孙行者，快还我宝贝与我母亲来，我饶你唐僧取经去。” 大圣忍不住骂道：“ 嘿嘿，你这泼怪，错认了你孙外公，赶早送还我师父师弟白马行囊，仍打破些盘缠往西走路。若牙缝里倒半个步子，就自家搓根绳去吧，也免得你外公动手。” 二魔闻言急纵云跳在空中，抡宝剑来此。 行者撤铁棒劈手相迎，他两个在半空中这场好杀。棋逢对手将遇良才，棋逢对手难藏性，将遇良才可用功。那两员神将相交，好便似南山虎斗北海龙争。龙争处鳞甲生辉，虎斗时爪牙乱落，爪牙乱落撒阴沟，鳞甲生辉之铁叶。这一个翻翻覆覆有千般解数，那一个来来往往无半点放闲。金箍棒离顶门只隔三分，七星剑向心窝围争一年，那个威风逼得斗牛寒，这个怒气胜如雷电险。他两个战了有三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 行者暗喜道：“嘿嘿，这破怪倒也架得住老孙的铁棒，我已得了他三件宝贝，却这般苦苦的与他厮杀，可不误了我的功夫。 不若拿葫芦或净瓶装他去，多少是好。” 又想到：“ 不好不好，常言道不随主便，倘若我叫他不答应，却不又误了我的事业，且使黄金绳叩头吧。” 豪大圣一只手使棒架住他的宝剑，一只手把那绳抛起，刷拉的扣了魔头。原来那魔头有个紧绳咒，有个松绳咒，若扣住别人就念紧绳咒，莫能得脱；若扣住自家人就念松绳咒，不得伤身。他认得是自家的宝贝，即念松绳咒，把绳松动便脱出来，反望行者抛将去，却早扣住了大圣。大圣正要使瘦身法想要脱身，却被那魔念动紧绳咒， 紧紧扣住，怎能得脱？退至镜像之下。 原是一个金圈子套住，那怪将绳一扯，扯将下来，照光头上砍了七八宝剑，行者头皮也不曾红了一红。那魔道：“ 这猴子，你这等头硬，我不砍你，且带你回去再打你，将我那两件宝贝趁早还我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我拿你什么宝贝？你问我要。”那魔头将身上细细搜检，却将那葫芦净瓶都搜出来，又把绳子牵着带着洞里道：“ 兄长，拿将来了。” 老魔道：“ 拿将谁来？” 二魔道：“ 孙行者，你来看，你来看。” 老魔一见认得是行者，满面欢喜道：“ 哈哈，是他是他， 把他长长的绳拴在柱斗子上耍子。”真个把行者拴住，两个魔头却进后面堂里饮酒。那大圣在柱根下爬搓，忽惊动八戒，那呆子掉在梁上，哈哈的笑道：“ 呵呵呵，哥哥，儿都吃不成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呆子，你掉的自在吗？我如今就出去，管情救了你们。” 八戒道：“ 不休不休，本身难脱，还想救人。爸爸爸，师徒们都在一处死了，好到阴司里问路。” 行者道：“不要胡说，你看我出去。”八戒道：“ 我看你怎么出去。” 那大圣口里与八戒说话，眼里却抹着那些妖怪，见他在里边吃酒，有几个小妖拿盘拿盏直呼失酒，不住的两头乱跑，关房的略松了些。他见面前无人，就弄神通顺出棒来，吹口仙气狡辩，即变作一个纯钢的错，搬过那镜像的圈子，三无错错作两段，搬开错口脱将出来，拔了一根毫毛，叫变作一个假身拴在那里，真身却晃一晃，变作个小妖立在旁边。八戒又在梁上喊道：“ 不好了不好了，拴的是假货，吊的是正身。” 老魔停杯便问：“ 那猪八戒吆喝的是什么？” 行者已变作小妖上前道：“ 猪八戒窜到孙行者，叫变化走了吧，他不肯走，在那里吆喝里。” 二魔道：“ 还说猪八戒老实，原来这等不老实，该打二十多嘴棍。” 这行者就去拿条棍来打。八戒道：“ 你打轻些，若重了些儿，我又喊你，我认得你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老孙变化也只为你们，你怎么倒走了风系？这一洞里妖精都认不得，怎么偏你认得？” 八戒道：“ 你虽变了头脸，还不曾变着屁股，那屁股上两块红不是，我因此认得是你。” 行者随往后面，演到厨中锅底上磨了一把，将两臀擦黑，行至前边。八戒看见，又笑道：“ 呵呵，那个猴子去哪里混了这一会儿，弄做个黑屁股来了。” 行者仍站在跟前，要偷他宝贝，真个甚有见识，走上厅对那怪扯个腿子道：“ 大王，你看那孙行者拴在树上，左右爬缩，磨坏那根金绳子，带一根粗壮些的绳子换将下来才好。” 老魔道：“ 说的是。” 即将腰间的湿蛮带解下，递于行者。行者接了带，把假装的行者拴住，换下那条绳子，一窝窝的拢在袖内，又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，变作一根假黄金绳，双手送与那怪。那怪只因贪酒，哪曾细看，就便收下。这个是大圣腾那弄本事，毫毛又换黄金绳，得了这件宝贝，即转身跳出门外，现了原身，高叫：“ 妖怪！” 那把门的小妖问道：“ 你是什么人，在此呼喝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快早些进去报与那泼魔， 说行者孙来了。 那小妖如言报告，老魔大惊道： 啊，拿住孙行者，又怎么有个者行孙？ 二魔道：哥哥，怕他怎的？宝贝都在我手里，等我拿那葫芦出去，把他装进来。老魔道： 兄弟仔细啊。 二魔拿了葫芦走出山门， 忽看见与孙行者模样一般， 只是略矮些，问道： 你是哪里来的？ 行者道： 嘿嘿嘿，我是孙行者的兄弟，闻说你拿了我家兄，却来与你巡视的。 二魔道： 是我拿了，锁在洞中，你今既来，必要锁战，我也不与你交兵，我且叫你一声，你敢应我吗？行者道： 嘿嘿嘿，可怕你叫上千声，我就答应你万声。 那魔执了宝贝，跳在空中，把底儿朝天，口朝地，叫声者行孙。行者却不敢答应，心中暗想道：若是应了，就装进去了。 那魔道： 你怎么不答应我？ 行者道： 我有心耳闭，不曾听见你高叫。 那怪物又叫声者行孙，行者在底下切着指头算了一算，我真名叫做孙行者，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孙，真名字可以装的，鬼名字好到装不得，却就忍不住应了他一声，嗖的被他吸进葫芦去，贴上贴儿。原来那宝贝哪管什么名字真假，但戳个硬气儿的就装了去也。大圣到他那葫芦里，浑然乌黑，把头往上一顶，哪里顶得动，却是塞得甚紧，却才心中焦躁道： 当时我在山上遇着那两个小妖，他曾告诉我说，不拘葫芦净瓶，把人装在里面，只消一时三刻，就化为脓了。敢莫化了我吗？ 一条心又想到： 没事，化不得我。老孙500年前大闹天宫，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练了49日，练成个金子心肝、银子肺腑、铜头铁臂、火眼金睛，哪里一时三刻就化得我？且跟他进去，看他怎的。 二魔拿入里面道： 哥哥拿来了。 老魔道： 拿了谁？ 二魔道： 者行孙，是我装在葫芦里也。 老魔欢喜道： 哈哈哈，贤弟请坐，不要动，只等摇得响再接帖儿。 行者听得道： 我这般一个身子，怎么便摇得响？指出化成西之才摇得响时，等我撒泡腻吧，他若摇得响时，一定接帖乞丐，我趁坑走他娘吧。 又思道： 不好不好，逆随可想，只是污了这直多。等他摇时，我但聚一些唾金漱口，稀里呼啦的哄他解开，老孙再走吧。 大圣做了准备，那怪贪酒不摇。大圣做个法，意思只是哄他来摇，忽然叫道： 天哪，孤拐都化了。 那魔也不摇。大圣又叫： 哎呀娘啊，连腰结骨都化了。 老魔道： 化至腰时都化尽意，接起贴儿看看。 那大圣闻言，就拔了一根毫毛叫变，变做个半截的身子在葫芦底上，真身却变做个焦燎虫，钉在那葫芦口边。只见那二魔接起帖子看时，大圣早已飞出，打个滚儿，又变作个倚海龙。倚海龙却是元曲请老奶奶的那个小妖，他变了站在旁边。那老魔扳着葫芦口张了一张，见是个半截身子动丹，他也不认真假，慌忙叫： 哦，兄弟，盖上盖上，还不曾化得哩。 二魔依旧贴上。大圣在旁暗笑道： 嘿嘿，不知老孙已在此意。 那老魔拿了壶，满满的斟了一杯酒，近前双手递于二魔道：“ 啊，贤弟，我愿你递个盅。” 二魔道：“ 啊，兄长，我们已吃了这半会儿酒，又递慎重。” 老魔道：“ 你拿住唐僧八戒、沙僧游客，又锁了孙行者，装了者行孙，如此功劳，该与你多递几盅。” 二魔见哥哥恭敬，怎敢不接？但一只手托着葫芦，一只手不敢去接，却把葫芦递于倚海龙，双手去接杯。不知那倚海龙是孙行者变的，你看他端葫芦，殷勤奉事。二魔接酒吃了，也要回奉一杯。 老魔道：“不消回酒，我这里陪你一杯吧。” 两人只管谦逊，行者顶着葫芦，眼不转睛看他两个左右传杯，全无计较。他就把个葫芦塞入衣袖，拔根毫毛变个假葫芦，一样无二，捧在手中。那魔递了一会儿酒，也不看真假，一把接过宝贝，各上席，安然坐下，依然续饮。孙大圣撤身走过，得了宝贝，心中暗喜道：“ 嘿嘿嘿，饶有这魔头有手段，毕竟葫芦还姓孙。” 毕竟不知向后怎样施为，方得救尸灭怪。且听下回分解。